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一看见家辉，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对， 我们恭喜恭喜 啊！ 这个年过的真是都不 怎么样，我穿的像个红风包吧？ 没错， 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穿成这个样子。 我一穿这样就觉得老了20年，也我自己也觉得像我爷爷。 对， 感觉 我一看就觉得很亲切。以前我都是主张恭喜发财是那个。就是才能的才 啊， 我现在发现是要有那个宝贝啊，啊，要有那个宝贝好啊，所以他这个衣服就象征着这个恭喜发财。 哎，这是我每年我们这样身份的人都做的事情嘛，过年前那个要封红包啊，那是我一年中做的最痛苦的事情。 对对对， 就要去跑去银行换了一堆钞票，而且很奇怪，每次进去呢，那个银行职员问要新钞票吗？我其实送出去的钞票新旧一样嘛， 嗯， 啊，很自动的，我就说啊，要新的，然后就换了，又拿了一堆新的钞票啦，含泪每一张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然后就送出去这样。每一年我觉得生不如死的一天。 对，但是我们锵锵三人行呢，就需要你把你自己这块老腊肉给包一下，作为我们给大家的这个。 你再讲我就脱了，脱掉。 对，穿穿非常好，非常好。 一定是很难看，是吧？ 没，特别像你父亲。 不像我爷爷吗？不行， 我最近经常想起你父亲，就是说， 是啊、 我经常替他想到这个北京的天上人间已经不存在了，对吧？所以你继承他的这个遗志啊，我们争取把锵锵三人行变成一个天上人间。 哎，这当然好，可是我都孝顺啊，我打听了，另外有一间跟天上人间等级差不多的，我跟我父亲不断跟他说，父亲你撑着哈。我咋听到一家有点远，在西安。你身体好了，我就带你去。 我最近听到普京说一段话，也不知道是真的是他说的还是传媒误传。他说我们俄罗斯的妓女是最好的，但是还吸引不到那个 Trump。他有这么一段话，我一听这句话，我想，哎呀，咱们的天上人间去哪儿了？ 对，就说是特朗普在俄罗斯酒店当年玩，哎，我说我小时候玩尿泥啊，原来有一种性游戏啊，就是叫金须须，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是说特朗普当年在俄罗斯酒店召妓呢，玩的还是一种就说是性游戏。基本上就是撒尿，就是往那个床上，而且那张床呢是奥巴马和他老婆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睡过的那个总统套房。 未经证实的消息吧， 未经 传闻吧， 不是，可以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谣言。但是因为普京大帝说了嘛，普京就说就说你这个话，说绝没这事儿，说他当时还是个商人，我们克格勃为什么盯着他呢？当然了，虽然我们俄罗斯的这个特种工作者这方面是天下无敌，他也民族自豪了一把嘛，对不对？ 有视频吗？ 啊， 还是没找到视频。 哎，大年初一哦，大年初一、哦， 金须须的视 频。对啊，我 大年初一哦， 这个、 各位， 对 各位， 金啊，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也像那个 Trump 那个网留言啊，我说没图没真相，要求发个图嘛。 对对对，哎，但所以呢， 图是 我们这个天上人间、跟北京那个天上人间。我们是天上，他是人间，对吗？ 对，对， 我们就说都是、哎、 他是人间。 哎，都是因为流水落花春去也了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儿，你看我也是穿的像个鸡一样嘛。像不像个鸡？ 我怪不得今年鸡年，所以你们的话题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啊，对啊，就是那么在这么一个鸡年里头，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的春节特辑该选择一个题。什么题目呢？这你就反映我就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选一个逼格高的，哎，咱们说说这个书。每一个嘉宾我要求挑一本书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多听上去多装逼啊，是吧？对不对？这个，而且呢，就是这个书呢，我就说得是对你影响最大的，或者说是你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哎，那咱们一开始呢，咱们尊这个徐老师，对吧？徐老师今年也被封杀了一阵儿，所以 他有心脏病， 他有心脏病， 要先给他机会。 对对对，我们说得好，说得好。然后呢，徐老师也特别认真，真的把他对他人生影响，听说是改变了你的这个人生道路。 当时是这么觉得，就是我看这个书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书对我是，而且之后若干年，我都觉得这个书是对我。 改变我人生道路的一个书。 所以从徐老师的人生下场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反面教材来启发我们的人生。 对， 然后先说说什么书。 就是杰克伦顿的一个小说叫马丁伊登 啊。 杰克伦顿是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小说呢，我读的时候呢，我在江西插队啊，当时我的腿上种田几十条蚂蟥，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几块钱啊，但是呢已经开始读一些欧洲的小说。当时读到一批小说，《戴斯姑娘》啊，《还乡》啊，这个《安娜·卡列尼娜》什么什么，但这本书给我印象最大。我要把这个故事稍微简单的讲一讲，我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书，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做文学，我也不会什么文学批评，抓住我的是这个故事。主人公呢是一个水手，出身很苦，爱上了一个中产阶级的上等社会的一个女的，又漂亮又聪明。女的也爱他，但是他的家庭是排斥他的，因为对这个马丁伊登来说啊，他什么也没有，他有什么呢？他有到全世界探险做水手的辛苦的经历。 哦， 那么他爱上了这个女的，他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爱情呢？他就发奋，他说我要配得上他，那他不能再做别的，他什么都赶不上了，写小说。把他自己在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经历的非人的故事，很奇怪的写成小说，那么就一路一路写，一路投稿，不成功，退稿，不断的退稿，不断退稿。他的女朋友其实挺好的，就是说不顾家里的反对，还鼓励他。但是中间看他投稿那么辛苦，他还打工啊，还做很苦的活，洗衣服、烫衣服什么，就跟他说。你写归写，你是个天才我肯定，但是能不能先找份工作？我爸爸呢银行里需要雇员，你看我兄弟呢他们也有公司是可以请什么经理的。这个男主人公一定不敢，他觉得这种工作做，我靠了女的的亲戚关系拿到一个好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耻辱。他就一直写一直写投稿，包括其中投到一个大西洋月刊，今年还公开支持希拉里的这个，现在还有的，这个美国非常有的，大部分都是他的真人真事。但终于一天，他女朋友受不了了，整个家庭也受不了，他自己也不行，所以就跟他说，这个不行了，就这段关系也不行了，这个女的也跟他分手了，周围所有的人也都看不起他，除了他一个姐姐以外，就是他是彻底失败。身体也一塌糊涂，就在他彻底失败的时候，他开始有稿子被人用了。 往往是 之后呢，他的稿子被人像一个天才一样的发现了，啪啪啪的稿子就出去出名了，报纸上登了，啪全部登他的。这个时候他身体还是不舒服，还是不好。有一天晚上，突然他过去的女朋友就罗斯啊来找他了。这是他多么盼望的事情，就是说他之前哈，就来找他，就是说，简单的就跟他说，我一直是爱你的，而且我不父母亲也不会同意，也不会反对了。这个男的呢，就在那里，我一会儿要读的一段话，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了一段话。 哦，那咱们可以读啊，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这个可以，这就是作者。 对。 杰克伦敦，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所谓硬汉式的这种 写热爱生命，写狼在淘金的这个 对，就是属于 荒原里搏斗， 好像是工人出身 对 的作家啊，杰克伦敦，最后说是自杀死的还是什么吗啡过量而死的， 有争论、 啊，你看这是徐老师，你再往下看。啊，徐老师推荐的， 我当初买的那个版本 啊，你当初看的这个、 啊，我看的不是这个版本，这是后来的一个版本。 这是你再往下看，徐老师，你看还留下当年的笔记，这是给大家念一下。 我就是这个书呢，是我是在1974年看的，这本书呢是1981年买的，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本书，我当时自己这么。 改变人生的书啊，哎，我先去一下广告，咱们听徐老师念一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徐老师，我得先问问，咋怎么就影响了你的人生？是看了之后又换了个女朋友，还是换了条人生道路？ 我可不可以读完了那段以后？ 哦，那就有这段更有意思了。咱们看看这他要读的这一段。 当那个女的说我爱你，我家里现在也同意跟你结婚的时候，这是她朝思暮想的时候，她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她说：想当初我没有工作，我饿着肚子，可是跟如今一模一样，也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艺术家，这么一个马丁·伊登。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放胆干呢？好多天来，我一直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这也不仅就你一个人来说，就是大家对我的态度来说，你知道我没有变。然后我一下子表面上身价十倍了，使我不由得常对自己肯定的说，我真的变了，我现在包在骨头里的肉还是过去那些，还是那十个指头十个脚趾，我还是老样子，我没有增添什么新力量，也没有养成什么新的美德，我的脑袋还是过去那个，我关于文学或者哲学连半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概括出来。我现在本身的价值跟过去谁都看不起我的时候不相上下，叫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如今大家都看得起我了呢？他们看得起的明明不是我本身，因为我还是过去他们看不起的那个人呐。这么说，他们看得起我，准是为了什么别的原因，为了什么别的我身外的东西，为了什么不是我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后面我不读了，大概就是 他得到的名誉。 然后呢， 影响你什么呢？ 然后呢，他就拒绝了这个女的，拒绝了这个女的。小说里写的，拒绝了这个女的以后呢，没过多久他就自杀了。他坐了一个船到海上，他很冷静的到海上。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呢，根据当时的资料介绍呢，这个杰克伦敦写这个小说是自传体，写完了以后呢，他说他也自杀了。 哦， 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加倍的为他感动。 有没有可能有点杰克伦敦本人的？ 大部分就是他的故事， 就真有这么一个女的。 女的呢是有几个拼起来，有两个拼起来的， 她 有两次结婚，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屌丝逆袭成功了，但是又觉得自己失败了。最后影响我什么？我后来反复的想，他对我影响主要是三点。第一个，一个人要个人奋斗，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没有问题。他的个人奋斗是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政治和金钱。我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我都是这样。我觉得为女人比为当官和财富更值得一个人的奋斗。对我来说，我就是这么看。为爱啊，是比财富跟金钱更重要。那有些人不这么看，对不对？但我是这样看，这是第一。第二，我跟这个主人公一样，我什么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我除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处境，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你所有的垃圾都变成财富，那就是文学。你再读数学，你再读外语，你再读天文学，你再读医学，来不及了，没有用了，你永远赶不上人家。所以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哪怕他再苦，哪怕他做鸭子做鸡，他只要有一个文学的抱负，他就有可能成功。这是我的第二个，对我也影响很大。我后来读工科，后来又转到读文学的。还有第三个，所谓你的奋斗目标，最后都是没意义的，包括政治，包括财富， 包括 女人， 爱情，哎，就最后， 最后都是幻灭的。但是我比他稍微好一点的是，人生就是这样，最后的目的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过程就给你带来了所有的价值。 啊， 今天就算杰克伦敦自杀了，马丁伊登自杀了，可是这个小说在，这个作家在，整个这个故事在。我呢，我现在当然知道这个作家有很多问题的，文学史的地位也不那么高，而且里边大男人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爱情，而且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很多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三条对我影响，我当时没有想那么。 家辉看过这本书吗？ 没有了，可是我听那故事很动人哈。 可是我在想，因为看一个书哈，听一个故事，在不同年纪有不同的感觉嘛，你的身份、你的经验改变了。我在想，假如我当时也是在十来岁吧，应该是十来岁哈， 十几岁 啊，十几岁看一定也是这样啊，影响浪漫主义什么。可是我到我这样年龄，我这样听的故事哈，我觉得这家伙蛮傻的哈，那主人公啊里面也或者说正面来说不够慈悲啊，就是说你。啊，你觉得你只有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你追求那个女生，那女生或说其他的人也不一定全部了解你的价值啊。那别人的一定也是透过一些指标，比方说你有成就，比方说出了一个像龙头凤尾这样的书哈，长篇小说哈，然后等等等等，你要有这样肯定之后人家才看到你啊，然后就算人家不了解你那又怎么样，你不够慈悲嘛？你要好像我想象书我没看过哈，我想象他一定女朋友来的时候，他一定把对方大骂一顿哈，狠狠的骂一顿，或说冷言冷语，就像徐老师刚读的那一段嘛。我觉得错不在别人啊，你以前之前真的是没有出版啊，然后我看到你的就说哎，又不上班，整天说要闭门写作，多少文青说我不要工作，我要写作。其实是因为不是真的那么爱写作，是因为讨厌上班而已，你知道吗？ 真的就是我听他说的这个，我听你刚才讲这个故事啊，我有两个感触，一个感触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说的这个文学，哎，文学其实要不说文青也别嫌惨，文学本来就是最后的绝路，而且文学就像你说的，它能把你所有的垃圾。变成财富 有可能 啊，有可能，而且可能性也不高，是吧？ 对对。 而且呢，但是呢，我是说啊，它即便变不成财富，它即便不会不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但是恐怕呀，它有一，我觉得灵魂最后的一种怎么说呢？释放，或者说一种寄托。你知道，我就想起什么呢？曹雪芹，因为最近那个冯其庸就红学家嘛，冯其庸过世了，我看了一些这个文章，我就感觉到。曹雪芹能干的其实最后命运呢、啊、就是你只能写一本红楼梦了，因为这个他这个祖上曹寅的这个大家族，然后呢康熙南巡，就是冯其庸就研究其实红楼梦要反复的看，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穷一辈子你也看不明白，就是他里边很多隐语又不敢明说，哎，比如说这个元春回去就讲说你们弄得太浪费了，太奢华了。其实比如冯其庸就认为，你知道背景的人就知道，他这个话是暗指啊康熙南巡。康熙一南巡，买单的都是他祖上曹寅，家里早就亏空了，对江宁之兆。可是呢又不敢跟康熙说。花了这么多钱，因为你说 硬说 是康熙说啊，我有这么不廉洁吗？说我都说了自己买单的，谁让你给我买单了？就所以家里早就亏空了。于是就是说，对于贾宝玉来说，他小时候是看尽了繁华，然后最后呢，就说到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在康雍乾的时候，一个没落了的家族，没落到什么程度？冯其庸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当时有一个大家族没落了之后。全家人200多口的人在苏州差上价钱卖，差上价钱卖，卖不完的人带到北京，在北京哪个地方街上再卖，再卖不动的就是赏给各大家子为奴。就你知道曹雪芹他小时候从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一直到最后，我觉得最后他死的心都有了，就是说还混个什么呀，所有的荣华富贵什么在奋斗，就像你说的什么屌丝逆袭，你知道对他来讲啊，我就觉得连这个心气儿都没有了，还逆袭什么呀，就这就是，于是呢他就写一部石头记，写一部红楼梦，那是他灵魂最后的归宿，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事儿。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觉得曹雪芹他更深刻的地方是什么，他写一部《红楼梦》不是为了给林妹妹看的，是吧？像徐老师可能还觉得，哎，我如果人生都绝望了，我那为了爱情，哎，就像这个马丁·伊登， 对， 我为了当年求不到的女人，还有那个伟大的盖茨比啊，就也是说，当年我就没有这女人看不上我，他们家庭看不上我，我给你干出一番事业来，我用文学，对吧？哎，可是真到了最后，我就想家辉这个就是文学了，文学就是想把一些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道理说出来，但是真正到了现实选择，我又会觉得呢， 这个马丁伊登或者杰克伦敦呢、啊、有点太轴了，或者说太较劲了。因为呢你没有就是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比如说我就假想我想我呀，哎，只要我还爱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再回来啊，我还愿意跟她在一起。 对，我后来到台湾专门这个做一个演讲，然后人家也问我，那隔了这么多年以后，你当年这个心情我们理解了，那你现在有什么重新的看法？我说那就是这样，我现在重新的看法，我就觉得他不够爱这个女的。你要真爱这个女的，就算这个女的只是爱你的虚名 ，Who care？ 对不对？你要真爱她没关系， 而且 对不对？还有你那么在乎人家 care 你的名声，说到底说明你自己 care。 对， 我本来的价值，我的名声， 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对，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对了，而且就是为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啊？每一个人，包括一个女孩的选择，受到她周围父母、社会压力多大，她也许不是不爱你，但是谁也爱情是经不起考验的，谁也扛不过现实。那么最后大家情况转变了，还愿意，如果还相爱，你干嘛在那儿鸡眉瞪眼、诅咒发誓，说嗨这下你知道吗？他是这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一北京哥们儿，就是在女人那儿臭了街的，就是说，哎，他这个当年抛弃了他的女朋友，现在他发了，开着他的那个法拉利，抛弃当年的女同学回来，你知道吗？他开着车让他在北京转一圈，最后跟他女朋友说，怎么样？后悔了吧？后悔了吧？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是两个极端，但本质上是一回事。 那这是慈悲嘛？慈悲的意思说，除了不管爱够不够爱那个女的，他也当然也太爱自己哈，太当一回事。慈悲的意思是说，当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明白他们的难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周作人啊一句话。没记错的话是回信给鲁迅他们反目的时候他回去其中一句话，所以我后来用了作为我公众号的名字叫做什么，都是可怜的人间啊。对，他告诉鲁迅 天上人间 啊，他说哎 是可怜， 虽然你做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没关系，都是可怜的人间各有难处。